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听众朋友，我们和您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中度到重度霾转多云，局地有扬沙，南转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部山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14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私语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如果您的生活中有一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的问题，想和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来讨论，您就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节目中除了我这个主持人之外，每天我们也会有嘉宾，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心理医生、情感作家，这样一些从事着和情感、心理和人际关系有关系的这样一些嘉宾们。那么这些嘉宾呢，会和我一起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各位的情感问题，所以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告诉我们的方式是发微信到今夜私语时，也就是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私语时。我们这个广播节目有一个微信号，关注了这个微信号您就可以发微信，当然在我们的微信号的文章里也能找到很多和我们互动的其他方式。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徐岩好，各位好。 韩老师这个时间呢，就会和大家来分享各位的问题哈。有一位女生问到了我们一个问题，她说，老师，我想问一下，怎么样可以避免恋人之间日常的交流变成分手的导火索？她说，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这人啊，不太会说话，我周围的朋友也这样说我，我爸我妈也这样说我，就是别人说我说话有点噎人。有的时候啊，我确实我可能是好心，但是说出来吧，别人听着就觉得挺难受的。我和前边的一个男朋友，我们就是因为说话上的一些小事儿，他不高兴，一次又一次，最后他和我分手了。他主动提出的，他说每次一个白天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觉得也很累，晚上和我见面了，他说我总是在指责他。其实我并没有指责他的意思啊。那时候啊，我们两个人常常在一起做晚饭，有的时候啊，其实我就是跟他说一些家常话，比如说我跟他说，哎呀，盐放太多了，你不能少放点啊。有的时候我跟他说，你看你下一趟楼也不知道把垃圾倒了，其实就是这样一些话。他后来说，我每次晚上都没有给他一个好心情。其实呢，我后来也反省了，我还在网上找了一个学说话的一个技巧班，我去学说话，我发现了我自己是有问题，我也想改，可是我这个人就是很直啊。我啊，现在还有一个男生对我有好感，我想和这个男生交往下去，我不希望再因为我不会说话而导致我们两个人再出现分手，我都怕了。所以呢，我问问你们哈，怎么样可以好好说话，不要分手？ 他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典型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在尤其是亲密的人相处的时候，就觉得有什么我就说什么， 如果跟陌生人在一块的话，我可能还碍于情面啊，给对方留一些余地啊，说话委婉一些啊，因为你是我的最亲密的人，我把你视为知己、朋友、亲人。好了，那我说话就不藏着掖着的，那我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剥掉，那么我就直截了当的表达我的意思。这其实是很多人呢，把自己这种说话比较冲啊，让人比较难受的这个说话背后呢，它包裹了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我其实是对你好，出于好意，他并没有意识到，这让对方感觉到很难受。就像他刚才说的那句话，本来是说让对方是让自己的男友啊下楼去把这个垃圾给顺带给带走， 嗯 啊，那你可以说麻烦你下楼的时候能不能把这垃圾给我带走啊啊，结果你弄成了，那你下楼你垃圾你都连这个事你都记不住，这么小的事你都忘了啊，等等等等。就是本来是让别人做的一件事情，结果变成了指责。 嗯， 那一旦指责的话，人就是这样的，一旦被指责被批评的时候，那对方一下子就会激起来，这就是情绪对话。 嗯， 也就是说这位女孩子她没有意识到她所有的这个让对方不高兴的语言里边都包含着负面的情绪。情绪你也有负面情绪，在人际沟通的时候是这样一种现象，就是说你在示范对方，你在用负面情绪的方式来说话，对方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你。我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就像我们在社交的时候，你想知道对方的姓名，那么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先说你的姓名，比如说我叫韩三奇，然后呢对方呢你介绍完这句，对方就会说我叫谁谁谁， 对啊， 这是 韩老师您好，我叫孙岩、 啊、对、 啊、 这是很简单的一种示范， 嗯 啊，这在社交的时候可以说是屡试不爽的一种方式。但是呢就像你像对方的联系方式，这按说是比较不太合适的方式，但是你先把你的联系方式给对方了啊、 嗯、 那对方也有可能把他联系方式给你。 嗯，对，就是社交其实是这样的哈，交流在我们人际交流当中。 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如果想在前面已经翻篇的那些男朋友咱就不说了哈， 嗯， 接下来呢既然她也去上过一些怎么样去交流啊说话的班儿啊，那么我觉得她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 嗯， 那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意识到自己的问题，那么就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啊，我觉得很重要一环就在于呢，他要彻底改变内心当中那样一个比较顽固的那个观念啊、 嗯、 这个想法就是说我说话直，然后这是没有什么恶意，但是你要想到他客观上让人听了非常不舒服， 嗯 啊，所以下一次在跟新人交往的时候，那么就真的去掂量一下啊，把如果自己，我有的时候就见有的人呢，你不妨用录音机把你说的话录下来，录一次你自己听听，自己听了之后自己都受不了。很多人是没有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你要把两个人对话的经历悄悄的用录音机录下来，现在都很容易的，你录一次你自己听听，听几次自己都受不了了，自己就会去改变。就像我们我原来当老师一样，我有的时候把自己讲的课去录下来自己来听，那你不用让别人来批评你，你自己听的时候，那就觉得我怎么可能说这样的话呢？这个动作做起来多难看啊！好了 ，OK， 那接下来你就会慢慢去调整， 嗯、 因为你真的看到了自己那样一种不太好的 问题 真正的所在。所以我觉得这时候，我觉得这位女士呢，她下一次究竟能不能痛心疾首的能够改变过来？我觉得关键还在于她是不是真的看到了那个问题的伤害到底有多大。 是的是的，韩老师说的对、嗯、所以呢生活中真的有这样的人，他们确实是不会好好说话。您说不是好人吗？是好人。没有好心吗？有好心。但是有的时候说出来那话让人听了就有点不是那个味儿哈， 带刺儿 啊，就带刺儿。对，其实有的时候他并没有指责你的意思，但是他说出来就可能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是他自己情绪的问题，比如说他自己情绪很焦虑啊，他自己的心情不好，状态不好啊，但是他说出来的话呢就能伤及一大片哈哈，就是这样。还有一些人呢，他习惯用反问句，你问他一个，你说了一个什么，他就说啊，这东西有这么好吗？ 对， 是吧？ 你不动动脑筋吗？ 啊，对对，你说，哎，你说，我觉得，哎，这个今天我买了这个挺好的啊，这东西有这么好吗？哎，我买的这个我觉得价格挺合适的，你上当受骗了吧？这东西贵吧？是吧？就有些人总是这样的， 对， 而且有些人啊总是打击别人哈、啊，看到别人挺开心的， 但是这个有一些人呢总是觉得你不清醒，我清醒，我来提醒你。还有一些人呢总是太聪明啊、觉得你太傻了，我聪明，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儿。像这样的一些心态呢都可能会引发人际交流中大家的不愉快。 对，其实呢你说这心有多坏，没多坏。 对呀、 啊、仅仅就是一种表达方式的不同。 对对对、 啊、我们稍微变换一下，一定会看到，一定，我觉得一定会遇到一个非常崭新的一段恋情。 是的、啊、而且我是觉得这个女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 对，我觉得这很可贵， 就很棒了哈。 对， 就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而且那个韩老师他意识到了之后吧，他最重要的是他还想改。 是， 哎，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女生就是， 所以改起来就会比较快。我们做心理咨询的人最喜欢遇到这样的人。 嗯， 就是说他的动力，内在动力比较大， 嗯， 就他找不到方向，不知道这个技巧或者说突破的方向在哪，但是我觉得一旦知道了、 嗯、 那么改变起来也会很快。 嗯， 嗯，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之夜，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韩老师，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位问我们的问题哈。这是一位男士，这位男士呢他已经快40岁了。他说我有过一段婚姻，单位不错，基本物质条件都有，就是遇不到合适的人，见了很多个。那么我啊听你们节目啊，听到你们说怎么寻找恋爱的感觉啊，他说挺不错的。他说但是我就想问你们，有没有速成恋爱啊？速成哈，离婚四年了。每次他说这个有的时候啊，家里人比如说过年过节哈、啊、都给介绍一大堆，频繁的见面，一下子可以见2到3到4个，一个一个的挑，见着这个把那个就吹了，一周见2-3面，不行就吹，吹的我自己都觉得没劲儿了。现在、啊、岁数大了，见的女孩子呢，要不然呢就是身体不太好，要不然就是没有感觉，要不然呢就是个子不高，或者是家庭条件不好，感觉不像自由恋爱，所以呢就觉得很麻烦。我本身在教育行业工作，我想找个老师同行的好像也很难。现在本地见的都快差不多了，那么不是老师的我也见了，不是公务员的我也见了，反正就是看来他是调整他的条件了啊。 对， 他说这个问题在于哈，这个我喜欢的这个女士怎么她就是不来呢，我都有点着急了。我呢是我自己的特点是憨厚朴素善良实诚，我的缺点是不会哄女孩，不会伪装。我仔细的听了你们节目当中关于恋爱的各种各样的理论，比如说这个女孩子有的时候问我你为什么离婚啊，那我就直言告诉她啊，尽管我快40岁了，但是我是不是现在的女孩都很脆弱，有些时候我说话也应该注意一点哈。这个我就想问你们一下哈，在情商方面可以说我算是比较迟钝的，我就是想怎么能速成呢，怎么能去找一个这个爱人呢，着急了。 我觉得他在着急，从你读他的这个信息里头，我看到虽然他没有直说，但是我可以看到他想找的人，第一教师，第二公务员啊，好像都是那种非常稳定的啊，非常稳定的那样一种职业，就觉得他说的遇到的不合适的那些呢，好像他说的那些，我觉得他这个人整体来讲看的好像很稳重，但是我觉得他的心里头呢又像觉得是自由恋爱那种浪漫的那种不稳定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这其实很矛盾的。就对他来讲的话，一方面他想找到一种非常踏实的、非常务实的、非常现实的、非常功利的那样一个结婚对象，同时呢又觉得，哎呀，我再浪漫一下，我再自由恋爱，我再碰到我有感觉的那些。现在说的被他这个否掉的那些女孩子。其实我觉得这里头更多的不见得不合适，而是他真的就像他自己说的，他疲了麻木了，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啥了。他原来坚持两个标准，老师公务员，我推测啊，他未必没有见过老师，未必没有见过公务员， 对， 肯定是这样的。那就是建了老社公园之后又发现，哎呀，这老社公园，哎呀，这个有病啊，或者家庭经济负担太大了啊，身体不好了，或者上班离我这太远了等等，我估计那些问题又会蹦出来。 嗯， 我觉得就他实实在在真的没有去想，我跟一个我已经离过一次婚了，我跟那个人为什么离婚的？ 嗯， 然后这一次我要再找一个的话，我们一般来讲的话，至少不要重复上一次的错。比如说，他自己归结自己的特点是优点，优点是好，刚才说了一大堆，缺点是不会哄人。 嗯， 啊，难道这真的是你的一个缺点吗？啊，如果是缺点的话，那你怎么去改变这个缺点？如果你再找一个，啊，你再找一个像他说的，我找一个合适的一个女的，比如说教师或者公务员，身体好，各方面都是符合自己的。但如果你嘴不会哄人的话，可能那个人家跟你在一块还是不舒服。你上一个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跟你分开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他要弄清楚了，他接下来找的时候呢，我觉得就会啊，有目标的去找，而不是像现在，虽然面前啊介绍人不少，好像现在把身边的都相光了啊，然后开始相这个外地的，甚至更远的。但我觉得这你靠扩大这个范围，然后再相一遍，再去相亲，实际上是在还是在重复。你把范围扩得再大，其实还在重复。范围扩得越大，到最后你越是六神无主。那是因为你本来不知道要什么的话呢，呈现在你面前的可选的对象越多，你最后越不知道咋选。 嗯， 我觉得这个他可能会陷入到这样一个困境当中，而不是什么速成。我觉得速成来讲的话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说过很多，这个男女在一块交往的时候的那些技巧。 嗯 啊，如果你真想速成的话，你把那些技术你去实际跟人沟通和交流的时候，你试试看。 嗯， 那肯定是有用的。 对 啊，我觉得他要的速成可能就是说，啊，你就告诉我一句话，然后一转脸我就可以怎么着了。那我觉得那可能谁也很难做到。我教给你再多的方法，你自己去实操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回答上一位女孩子那个提问一样，那个问题一样，你说话带反问或者带有情绪，可能一下就没了。 对， 感觉一下就完蛋了。 对，所以爱情这个东西哈，它基本上还不是一个速成品。 对，它速成的话呢，就我们说那也没有那么可爱了，那里面内涵肯定也少了。 对，但是我能够感觉到这位男士他是如此的急切，希望能找到另外一个人。这个想法呢，可以促使你想出更多的办法来。我们。这个更多的去接触异性，但是韩老师讲到了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你先得知道什么样的人适合你，你适合什么样的人。每一个人都会有缺点有问题。 对， 这个和情商高不高这是两回事儿。 对，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 现在都说是遇到合适的，咱们原来都觉得找最好的，现在大家都说找最合适的。 嗯， 合适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俩可能都有缺点， 嗯， 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没事儿， 嗯， 照样碰到一块儿去了，这就是大家看着就你们俩就那么合适，是吧？换了别人就不那么合适， 嗯， 所以我觉得，他要跳出这个怪圈的话，找到另外一半，我觉得也并不是那么难， 明 显的非要去扩大更大的范围去找。啊， 对， 只要知道自己要什么就 OK 了。 对，只要知道自己要什么哈。有一位说哈，这个分手挺难的一件事儿，一跟对方说分手，对方呢就要么下跪，要么呢就对我说出一些非常垂头丧气的话，或者就是说好像他再也没有活着的这个愿望了等等这样一些哈。所以啊，每次要和他说分手的时候啊，我自己都害怕，我现在已经很少答应和他约会了，但是呢，他还认为我就是他的女朋友，他每次还是要按他的日程表来约会。我对他说，不想现在见面，我或者有工作的事情，或者有其他的事情。如果我这样告诉他，他就一直会等到我加班完。有一次我跟他说我来了同学不想见他，我要和同学出去玩，他就一直在我楼下等，所以我该怎么办呢？这是个女生哈，问咱们问题的。 首先我推测他遇到的这个人肯定有很大的心理问题啊。 嗯， 那我直接的建议的话，小心这个人呢，你需要快刀斩乱麻啊，因为这个人的极端的表现 跟我们心理咨询当中经常遇到那种偏执型的人呢非常的相似，就不管你怎么样， 嗯， 啊，我只要表达我的，好像这个人爱你，好像爱的那么深一样，你在他心目当中好像位置那么重一样， 嗯， 但是反过来，其实他完全不在乎你的感受， 嗯， 这有的时候会让有的谈恋爱的人呢会把这两种东西会误判了。 嗯， 有的时候我们说女孩子最渴望的就是那个男人，在那个男人的心目当中他是最重要的，啊，你看他们俩的关系当中就是这样，这个男人好像把他看得非常重要，非他莫娶，就是说你就是我的女朋友啊，我是不会改变任何改变的。但从另外一方面，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呢，他完全不顾你的感受，他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所以说这种爱，好像这样一种重视呢，本身就是一种不健康的重视。 嗯， 我们说健康的关注一个人，爱一个人，一定会给那个人空间的，这人几乎不给空间，而且说你说分手我就碰到就跪在那儿，好像我跟很真诚很坚决一样。 嗯， 其实他这种下跪就是一种要挟啊，好像我用这样极端的方式拉着你，你不能走，你走了我跪在这儿，一个男人就是说我们现在说一个男人膝下有黄金一样， 嗯， 但是不轻易下跪的哈，夸就跪在这儿了，就是他个人的尊严自尊啥都不要了。 嗯， 来跪在这儿了，这有的时候会让女孩子突然会蒙圈了，就觉得这个人呀对我这么在乎我，这么爱我， 嗯， 忽然自己会不断的犹豫，这女孩子肯定也犹豫， 嗯， 要不然不会说断不了，啊，所以我今天给她的最重要一个建议就是说，一定要断，这个断呢，就是说只要你想断， 嗯， 没有断不了的，啊，最可怕的就是你这藕断丝连的那个人的情感会慢慢卷进来， 嗯。 所以我们觉得如果你遇到一个偏执狂或者有点性格有点偏执的男人跟你谈恋爱的时候，在了断的时候越早越好，而不是越晚越好，越晚其实呢那个人就觉得我给你费了这么多周折了，我已经卷入这么多情感，我对你这么好了，你最后你还对待我这样，反而会那个接下来那个人对你的这种攻击的欲望很有可能会这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斩钉截铁的弄清楚了啊。首先我从我的临床经验我感觉到这个男人是有点不太健康。 哎，对，啊，对，就是但凡在分手的时候是这样的。当然我们有区别哈，有些人他可能对你深情款款，他是希望能留住你。但是像这个人呢，这个其实虽然给我们写的这个字数并不很多，但是这个描述的还是很清楚的。他的这个一心一意想分手的这个男朋友是一意孤行的，就是你自管说分手，我就不和你分手，对吧？你尽管说你今天有事儿，你不约我了，那么好，那我去等你。 对， 啊，我等你完了，你事儿总该要完吧？你说你加班忙不想见我，那我就去等你下班。你说你约了同学朋友吃饭看电影，那我就在你楼下等着。就是这个人，他确实就是按他自己的这个心情在和。这个让自己谈着恋爱是这种，他不懂得尊重你，没有边界感，不懂得给你空间，他用这样的方式在控制着你。 对，他实际上是在控制，而不是在爱。 对，所以这真的不是爱，就是这种人格类型的人，我记得以前韩老师也说过，如果真的相处下去，你一直都会觉得很累。 对，而且这种人呢，很可能还有暴力。 对，很可能还有暴力， 有暴，因为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满足他的，他觉得我已经做得这么好了，一切都为了你， 嗯， 啊，结果你还是这样对待我， 嗯， 那可能他就会把这种愤怒就会转化成这种攻击， 嗯， 这就比较可怕了。 对，一位父亲说，想问一下哈，女儿找了个男朋友，男朋友这个家庭条件不好，家庭条件太差了。我是特别不希望女儿能跟着这样的人，但是看着我女儿在恋爱里边那感觉，我这个当爹的呢，我又想做出一副我是一个很不错的父亲，很大度的父亲的样子，可是我心里我就是不能认可这个小伙子。我女儿今年24岁，我要是多说几句会怎样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呢，的确是为人父母啊，都可能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说女孩子在谈恋爱的时候，尤其是现在这种社会，这个社交的频率很高， 那么一旦谈到一个你自己父母，尤其父母看来就不太认可，我觉得这种不太认可可能出于可能是两个层面。第一呢，可能就是对这个人不太了解，可能仅仅从他的一言一行啊，或者从短暂的接触就觉得这个人不是他喜欢的那种类型。结果是我觉得就像这个女孩子在谈恋爱，好像作为父母好像也老早都是在脑海里面构想了，哎呀，我将来我的女儿我的儿子将来啊结婚啊结什么样的对象，父母其实也在这样脑海里面在这样设想。一旦突然有一天自己的孩子把他的另外一半领到自己面前，不符合自己那个预设的心目当中预设的目标的时候呢，那种失落感是很强烈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意思。另外呢，也可能真的觉得发现了，毕竟家长啊阅历各方面都比较多一点， 嗯， 可能也看到了这个男孩子不适合自己女儿的那个东西。但是怎么样去跟女儿说，我觉得这样讲策略。 嗯， 当两个人正打得火热的时候，然后你突然插进来说你们俩不行，我要把你们俩分开，好了，这个时候反而会激起来女儿的激烈的反对。 嗯， 对抗，甚至他觉得你说的是对的，但是我也不听你。我们俩现在这感情的事，一旦两个人在感情非常的亲密的时候，这是你无法去跟他们俩分开的。 嗯 啊，那么我觉得完全可以找另外一个时间啊，跟女儿坦诚的坐下来，也不带任何的指责，就是说对自己对女儿交往的这个男孩子的这种判断。 嗯， 我觉得在说判断的时候，我可以教这个爸爸一点话术。啊，什么话、 嗯、 什么说话的技术呢，就是说一方面你可以表达你对这个男孩子的一些判断一些看法一些分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要不停的这样说，要加这样的话说，这只是爸爸的这个粗略的观察，也未必对。 嗯， 你把这话给加进去啊。 嗯， 因为女儿现在人家可能也真的就这样认为的啊，那你不妨现在就直接就把这个话加进去，反而女儿会听你的。 嗯， 如果你要是硬强压式的说你就得跟他分手，你那个人我就看不上眼，你再也不要让他出现在我面前了。 嗯， 好了，你越这样弄反而越不好。 嗯 啊，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罗密欧朱丽叶效应一样。 嗯， 你越比这俩人，那这俩人在一块比的反而会贴得更紧。 嗯 啊，他们沟通的对象就怎么样对付我爸。 嗯 啊，他们俩就很少沟通彼此的这种个性啊相处啊价值观，这样沟通的反而就少了。 嗯、 啊、所以我觉得当爸的可以侧面的从这个角度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对， 没准会起到很好的效果。 对，韩老师说的太对了。天下所有的父母们哈，其实就是如果真的想和孩子去沟通他们的情感问题，父母确实人生经验更丰富一些，有的时候也会看得更明白一些哈。 对， 那么带着这样一个从这样一个角度去沟通更好。 是， 嗯，现在这个父母和孩子说话都变得小心翼翼了， 不像那个时代， 对， 强压式的啊， 对对，而且也知道这个强压式，特别是有一些父母很明白，强压式的这种交流可能会适得其反。 对， 好，稍后呢会是我们下半时段几分钟的广告，之后会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交流各位的情感问题。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发展会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我们和您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中度到重度霾转多云，局地有扬沙，南转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部山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偏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14度。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今夜思语时节目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情感问题。我们的广播节目和您交流您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的一些情感问题。如果您有问题的话，您都可以在这个时间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发问题给我们，和我们在节目中一起来讨论。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呢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和大家来分享各位给我们发送的各种各样这些情感的问题。我们有一位问到这样的一个关于自己情感的问题哈，他说他和他的恋人呢，他们两个人相爱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那么其中呢，他们有这个异地有3年的时间。最近他们两个人刚刚重新开始在一起生活，他们呢住在合租的房子里，合租的房子里还有另外一对恋人，两对恋人住在一起。他说我们的矛盾呢是从我们现在开始同居有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对比一下人家的生活，人家那对情侣中男生懂事儿，男生呢对女生非常的体贴，男孩子平时会给女生买一些小礼物啊小玩具啊，两个人平时呢总是特别的高兴开心。而对比了一下我的男朋友，现在才发现原来我们虽然相恋了6年，但是很多方面其实他都差得很远。比如说周六周日我也希望能和旁边那对小恋人一样，我们能够一起出去走一走啊，运动一下，有一些更积极的生活方式。但是他呢就是睡懒觉，起来呢就是叫外卖，吃完了呢东西就堆着到处都是。另外就是有那么一点点时间他就用来打游戏了。还有呢就是对我，他可能觉得我们时间太长了，我们之间已经是很亲人的关系了，所以基本上我的任何关于爱情的要求他都觉得可笑，干嘛要那么做，都是这样的。而当我看到对面那对小恋人，我告诉我的男朋友，我说你看人家如何如何相爱，他说人家不是才刚好了1年吗，1年和6年就有如此大的差异，那么我以后还要和他能过60年吗？韩老师怎么办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们俩明显就是这个节奏感不太一样啊。另外我觉得你看这就是很多人老觉得说异地恋 啊，中要千方百计的在一块儿，好在一块儿，你看出这问题了。 嗯， 我觉得就是说，异地恋这个刚开始异地交往的时候呢，大家谈再长的时间，因为没有在一起，没有在一起对彼此的这种啊生活当中那些行为习惯啊，或那种行为举止特点，一开始不知道的啊，现在突然住在一块儿了，更可怕的是旁边还有一个参照啊，那个我觉得更容易引起来这个女孩子的这种感受啊。那么这个我觉得他俩谈了六年了，不知道他俩现在在同居，我觉得他俩从来就没有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要不要结婚。 嗯， 他俩是还在试一样，已经谈了再往已经谈了六年了，现在好了，终于在一块了，在一块我们要先同居啊，先同居，然后呢好像才要再谈下一步的啊。所以我觉得他俩可能缺少一个最起码的沟通，就是说还没有进入婚姻，但已经到了那种婚姻当中，比如说我们说过六七年之后，那种各种沟通问题都蹦出来了， 嗯， 已经开始到这种情景了啊。所以我觉得他可这个女孩子很可能没有跟自己的男朋友呢坐下来真正认真的沟通了，我们俩要不要结婚，什么时候结婚，你有什么打算等等等等，把这些问题给讨论一下，就让他俩之间的这种亲密感，其实我觉得他俩之间是没有亲密感的。他们俩你看一开始就是两地那么长时间，尽管也保持了恋爱的关系，但他俩之间的亲密感看起来是非常缺少的。 嗯 啊，那么尤其是男朋友在这儿已经跨越到了婚姻当中那种状态了，就好像无可挽回了，让女孩子感觉到就是说如果要跟他结婚的话，这更是一眼望不到边了，这可能是苦海无边了，就是说这个人六年就是这样，结了婚之后更是如此了。 嗯， 所以我觉得不妨呢就是说把你跟这个对这个男孩子的，包括你对婚姻的那种向往，跟这个男朋友真正的摊牌。如果要真的这样过下去的，我不愿意。 嗯， 你看那个人怎么样？ 嗯， 啊，就看这个男朋友他最终的反应是什么样子。 嗯， 要不然的话，你就很难受的。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子，他们虽然她一再说自己，她跟他已经六年了。 嗯， 再六年，我觉得你也是刚跟这个人真正的相处。毕竟住在一起这种亲密的接触呢跟原来是完全性质不同的啊。你像男朋友说他们才谈了一年了，其实你们也跟那个人差不多， 嗯， 亲近的相处也就是这个这么短的时间。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跟男朋友做这种坦诚的沟通的话呢，可以让他清醒一下， 嗯， 或者说抉择一下，可以让这个男朋友，其实我刚才说的是抉择，什么抉择，就是说这种生活方式的抉择，说我们以后是不是还要再这样过下去。我们俩在一块生活的时候你天天叫外卖，然后因为这个女孩子已经看到这男孩子这种行为习惯，比如说叫外卖，然后呢空闲时间呢打游戏，就是没有两人世界。 嗯， 因为这个需要女孩子主动的跟他说我需要那样的东西。 嗯， 如果这个男孩子说我不需要了， 嗯， 好了，如果你不需要了，那这女孩子要考虑到跟这样的人还要不要再过下去了。 嗯， 是不是趁着现在没有领证还没有结婚，那就把这个重大的决定摆在这儿啊，让那个人，让这个男朋友，让他自己去面临一次抉择，你到底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嗯， 是不是啊，因为一旦结了婚之后，这个女孩子别想着别抱有幻想，有的人会觉得哎呀，婚前他是个浪荡子，婚后结了婚之后就把这人给拴住了，他就会听我的或者怎么样，我让他改变，他会怎么，根本不是那回事儿。 嗯， 所以你在婚前就要把这些事情摊牌了跟他说，看他能怎么样啊，看这个男人会不会因为这个调整一下自己的这种状态。两人相处好不容易在一块，按说我们说你谈了六年谈了十年好不容易在一起了，按说是卿卿我的挺很好的，彼此很享受这种状态的，但事实上呢，这个男孩子这种表现呢并没有像那女孩子渴望的那样。 嗯， 这真的去跟他去推心置腹的好好深谈一下，你到底还要不要把这种生活还要继续下去，如果继续下去我不想这样，看他怎么去面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一真的到了就是说不得不说的地步了，不要再去我觉得这女孩子说你看人家啊，人家小两口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可以不说这个，因为你说这个的话呢，男朋友会觉得你看不上他。 嗯， 或者你借那小两口来否定他的这种状态。 嗯， 这个不如你直接的去否定他，直接的跟这两小两口没有关系，就是我们俩 好不容易在一块了，我们俩，我希望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希望吃了饭之后，我们去看场电影，或者去咖啡馆喝个咖啡，或者是散散步，等等等等，或者我们俩去运动运动等等，都可以。就是我希望有两人世界，有两个人单独相处的那个时候，甜蜜的时光。 嗯， 啊、你把这些东西都说出来，而不是指责。 嗯， 这指责是没有用的。你可以把你的想法、你的意愿，趁着这个时候和盘的托出。 对， 让对方去考量一下他到底要怎么去应对。 嗯 嗯。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今夜思雨时 正在播出。 另外一位女生是在失恋期哈，26岁这个女孩子，她说呢，在谈恋爱的时候啊，男生喜欢上了别人，然后就提出分手了。那么女孩呢，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走出来，整天很难过，还在失眠中。这个他们分手已经有8个月的时间了。那么我也在微信上问这个女生哈，我说那你自己这个随着时间，你这种难过是减缓呢，还是越来越重呢？这个女生说越来越重，就是她的难过的心情哈。那么难过的内容是什么呢？有自责啊，有想念啊。她说一是觉得内心还有感情放不下，二是时间比较长了，觉得没有办法割舍，三是觉得陪这个人走过了比较艰难的一段路，到现在一切光明了，反而却分手了，觉得不甘心。嗯，那么分手已经8个月了，还在难过的这个女生，韩老师，您觉得咱们能给她什么建议啊？ 我觉得她这里头说到了很大的一种纠结， 嗯， 就是不甘心， 嗯， 所以她俩之间其实没有爱，更多的是这个女孩子的不甘心，不甘心又加上她的这种悔恨，啊，因为有的时候人在她可能这个女孩子她的处在情绪当中，可能没有意识到。其实当你们度过艰难时刻的那一段时期，其实你们俩这个内心的心灵是很少碰撞的，你们俩可能碰到，可能共同要面对的是你们那个共同的困难时期，那是你们的共同点，交集，你们俩只交流那个，就是你们俩真正的那种身心灵的那种碰撞没有。可能你们俩比如说碰到事业上啊，工作上啊，或者说生病啊，或者其他的，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具体的是什么，但是就是你们那时候肯定的焦点都在谈论那个，是你们俩共同有共同话题的、共同交集的那个点，你们谈得非常好。但一旦那个问题过去了，好了，你们俩为什么分手了？这就说明了你们俩真的是可能也真不合适，或者说真的你们俩没有做更深层次的去沟通，比如说价值观啊，你们俩对未来生活的打算啊。包括对这个人的整个所有的这些品格啊、品质啊等等的这些了解啊，可能一概不知。 嗯， 所以这个时候一旦那个难关过去了，一旦放松下来，可能该真该面对那个人真实的状况的时候，发现不行。 嗯， 所以最后分手了。当然，这女孩子还觉得，哎呀，我觉得她的后悔，因为很显然是她，我觉得可能是人家提出来的，她是被动的。 嗯， 要不然她可能不会持续8个月也出不来啊。那么在这种状态下，他可能又觉得太不甘心了。 对， 我们俩已经走过那么最黑暗的时期，我们都过来了。 嗯， 结果我们说苦尽甘来啊， 嗯 啊，经历风雨之后才能见彩虹啊，结果最后啥也看不见了。 嗯 啊，所以我觉得反而是他现在这种心情呢，反而需要冷静下来，真的去面对你们俩真的是，我觉得好像是不合适 啊， 是吧？你这是不甘心啊，你不是别的啊，不是别的原因，是因为你在里面更多的是不甘心的问题，而不是说啊这个人啊那么离我而去了，我接下来我怎么样去开始我另外一段感情，而是说如果你带着这种心态的话，你再开始一个新的，你也会带着上一个人的影子。 对， 就觉得哎呀，我再找一个人的话，因为那个人够好了，我再找另外一个人的话， 嗯， 就掺到了我的前男友，我来找，那，嗯，让这个再找的下一任呢就觉得不舒服。而你自己也真的没有跳出来那个人的影响。 嗯，如果自己真是没有办法开解，包括给我们发来了微信，听了我们的节目，听了韩老师刚才说的那些，你都没有办法能让自己再更舒服一点，你 真的可以再找一个合适的心理咨询师面对面的去聊一聊哈，因为八个月的时间真的是不短了。 对，一般我们说两三个月正常的就过去了，现在持续八个月，你刚才也说到了，不但没有这个情绪，不但没有缓和，还在往上升。 对， 那也说明是有问题的，需要去调整一下。 对，一般说来，恋爱失恋，尤其是被动失恋，对方提出来的，本来可能走得好好的，本来内心对两个人有很多的向往，但是没想到这个对方可能是出轨啊、劈腿啊，提出的分手，自己确实会有不甘心，会有难受，会想起来就觉得很别扭。但是大多数人呢，会慢慢的发现一天比一天更轻松一些，比如说我们可能有工作，有朋友，我们有自己的社交，有自己的活动，我们这个慢慢的可能会有一段时间难过啊，可能会这个就像我们看到的那些失恋的电影，什么失恋三十三天啊，类似这样的哈，就是但是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反正日子还要往前走，那我还要继续下去。有的时候一个人孤单寂寞的时候想起那一段还会很难受，有的时候忍不住可能还想跟他联系一下，甚至走过某个场景某个地点也会想到两个人的恋情，但是大体上我们都知道该放下的是要放下了。 对， 如果一直抱着过去不能放下，诶，韩老师，是不是像这样的人就是这种人的个性或者说这种人思维方式，他的这个比如说他对于情绪啊情感的这个处理呀、啊、可能还都是需要自己再去让自己更成熟一些的。 对，尤其是他这个被情绪困住之后他自己没有办法调整过来的话，往往是说明他这个情绪非常激烈，一激烈之后他思维也变得非常狭窄，他整天就陷在那样一个状态当中，无法看到周围风景再好他看不见，屏蔽了，他完全被这个事件给屏蔽了，所以刚才给他提供了其实很多的建议，可以走出去跟朋友啊玩聊啊，听音乐啊，运动啊，旅游啊等等很多种方式，让自己从那个状态当中换一个场景出来，你看看，那么每一天都有太阳的，是不是？并不是只有昨天的太阳，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新鲜的，是不是？你要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一直活在那个过去那个场景的，你会跳到一个新的场景里边，你会看到一个新的景象，你会遇到一些让你更加快乐更加幸福的事情，这样你会才会越来越快乐啊。所以这样的人我觉得他可能有一些特点，就是往后看，你有些人的思维特点就是一直往后看的啊，往后看的人呢往往就会有后悔心理，像他刚才也有这种后悔的心理，就是我如果当初我要怎么怎么怎么样就不会怎么怎么怎么样了，是不是啊？因为他可能分手的时候男朋友可能说你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他可能意识到哎呀那时候的确我做的不够好，也开始后悔，如果我要那样的他就不会跟我分手了，无论怎么样都是句号，已经过去了啊。你去这样想的话，那么你就会看到另外一番美丽的风景，还可以遇到另外一个更合适的人。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呢不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也不是一个社交圈子很狭窄的社会，只要你去寻找的话，我相信那个合适的人仍然会有啊。因为恋爱就是这样，我从来就这样的观点，不可能说一生只遇到一个合适的，合适你的人是其实是非常多的啊，就看在哪个时间遇到了你啊，你们俩能够在一起，那么就像他前男友你们俩又分开了，说明你们俩真的是又不合适的啊，不是还有另外一个人啊，他也可能在某个地方等着你，但如果你要是从那个场景里离不开的话，一直活在那里个场景里边，可能我经常跟恋爱交流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这其实就是负能量太多了，可能让自己的这个幸福的快乐的生活呢延期到达，就是说本来有一个人可能已经在等着了，或者说已经那个人已经在你面前了，因为你就是活在过去，那你这个人你就看不到，就会错过很多，其实很可惜的。就像他一样，如果他要是情绪拔出来之后，他往四周看一下，可能有不少合适的人家在眼巴巴看着他呢，是吧？想跟他再谈呢，只因为他在那里边出不来啊，那么也没有办法，别也没法靠近他。 对，另外一位女孩子问到一个问题啊，她说我怀孕两个多月了，我和我的这个男朋友呢谈恋爱也就半年的时间。那么现在已经怀孕两个多月呢，他的意思就是那我们就结婚吧，我也是这样想的，既然已经如此了，他呢最近才第一次到我父母家去，矛盾就来了，到我父母家我让他买一些礼物，我说再怎么样你要提一些礼物过去， 可是他舍不得花钱，他就在我父母楼下的小店里买了一点点水果提上去了。我挺生气的，我后来和他吵架了，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第一次对我父母就这么小气啊。他说那有什么关系啊，水果更适合老人嘛。其实我们这儿还是挺讲究这种理性的，按说男方第一次到女方家里去是应该备好礼物才能去。我父母也挺不高兴，现在我父亲呢不怎么和我说话，我母亲呢一直在叹气。我母亲就是觉得我太傻了，就是觉得我为什么现在要怀孕还要嫁给他，但是作为母亲她又不愿意让我现在就去做什么不要孩子的手术，我该怎么办呢？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的确是挺难办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一方面自己怀孕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男人好像又不是自己就是渴望的那种，尤其是这个事情上啊，我觉得是具体到这个事情才觉得这个男朋友呢不太做的不太符合他的意愿。其实呢如果换个角度啊，抛开这个事情，这个男人是不是你还愿意跟他结婚， 嗯， 是吧，如果要是这个，如果要是抛开这个事情的话，你还愿意嫁给这个男人，那你就我觉得就不要受这个事情影响了，因为那就说明你们俩真的可以在一起。因为这个男孩他的说法，他的男友的说法就觉得水果更适合老人， 嗯 啊，更适合老人。那么说法这个可取吗？我觉得也可以吧，但是我总是觉得这个男人呢缺少那样一种对别人的那种关心和关心。因为你毕竟是第一次到你的未来的老丈老丈母家去，而且你的女朋友已经提出来了这样一个要求，那你为什么你不去满足这些？她可能，那么这个丈夫呢，可能不是她丈夫，就是她这个男朋友呢，就可能心疼她这个女孩子，说是心疼钱，不愿意舍得，不愿意花那么多钱。其实我可能觉得这也没有，估计也不会花很多钱， 嗯 啊，因为在楼下买水果的话也就几十块钱，那她让男朋友去花钱，我估计也不会说花多少钱，就是买个礼物嘛，也能花多少钱啊，是吧，我觉得可能1000来块钱左右就差不多了啊，毕竟她也已经怀孕了啊，这是一个角度。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呢，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呢她现在的这个视角这个角色不一样了， 嗯， 就看这个男人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怀孕了，怀上了你的孩子了啊，我已经为你做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了， 嗯 啊，结果你为我做的呢却并不是我渴望的，或者说我希望的，这种落差会非常大， 嗯 啊，这种落差可能不见得这个他的这个男朋友呢心里边有什么坏心， 对 啊，可能就是这种落差太大了，我已经你看我都怀孕了还没有跟你结婚就怀上你的孩子了啊，我这个做出的牺牲有多么大呀，或者我这种行为本身就证明了什么，我对你的极度的认可，这算是女孩子这种心理，我对你是1%的认可。 有、啊、我觉得韩老师说的 对。反过来呢、 嗯、 反过来呢你是不认可我的，我觉得她的这个女孩子更多的觉得自己的男朋友不认可自己。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让你买礼物没有照我的意愿，你就下小卖部随手就拿下水果就上来糊弄我。 确实是有随意之嫌啊。 对。对，这个女孩子一定是这种对比，一定会非常难受， 非常难受的。 就这个男生的这种做法，就是说你，我对你那么重视， 嗯， 已经为你就怀上孩子了，而你对我呢， 嗯、 我在你心目当中呢，好像那就像这一篮子水果一样无足轻重的，让你去买一些好的礼物，你还不去买， 嗯、 其实这背后的意思就是说你重不重视我？这女孩子是要的是这个，啊， 所以这个男孩子他究竟是真的不重视这个女孩子？还是他是一个不会做事情的人哈， 这个要做区分对待。如果真是不会做事情的， 嗯、 那我觉得倒还不是那么严重。 嗯，就如果就是一个，比如说在人际交往上真的是比较 有欠缺的，啊、 有欠缺的，不懂礼数的，对吧？如果是这样一个人，假如真的是一个不够重视你的人，那这个女孩子你自己也想好。 对你真的去想想看，是吧？这个人如果他真的是你回忆一下，他在你生活的很多的地方呢都不够重视你， 嗯。 那你说你 还要不要嫁， 你还要不要嫁给这个人？ 对， 哪怕你已经怀孕了， 嗯 啊， 也 怀孕的事情处理确实是有麻烦，确实是比较麻烦。但是如果真的他是一个并不在意你、不大重视你，哪怕你今天都怀孕了，他都要上门去向你父母求亲了，那么他还可以如此的随意哈？ 对， 如果他确实是这样一个人， 而且是第一次登门， 对，你嫁给他之后，你可能还有很多不甘心、委屈，或者你爸爸妈妈担心的那些内容。 对，你可以把这个直截了当的跟那个人摊牌的说一下， 说一下， 不去拐弯抹角了，你看他对方是什么反应。 对， 嗯， 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语是各位听到的是韩三奇老师在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情感心理问题。您可以告诉我们，生活中如果您有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和我们来联系，参与我们的节目，在广播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讨论。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发微信给我，或者可以了解很多我们节目和大家互动的方式。今晚节目就这样，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